这是丝绸做的，很容易就弄皱了，很容易就指甲把它刮坏了。 哦，而且今天你这个发型跟这个还特别的配。 知道我这梳的是什么发吗？ 头发呗。 我是说是什么形状的头发呢？ 不知道。 这个叫做髻。 髻 就是头发盘成一个包。 哦， 然后再插上一根簪子。 哦，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古典发髻。 这不是筷子吗？ 这是因为我没有簪子，所以只好找了一根筷子插上。 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今天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女人。 像谁？ 像一个女人。你特别像女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但是你今天特别像女的。哈哈，特别的像。 他是在夸我吗？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李飞扬，我来自林大附小。今天我和爸爸妈妈听了一个故事，小象苏琪。快乐的小象苏琪爱跳舞，爱踢腿，可是鹦鹉和老虎说他是丑八怪，他难过的躲了起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人因为他自己不漂亮而烦恼。爸爸觉得自己不够高，妈妈觉得自己不够瘦，妹妹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我觉得自己肚子太大。不过只要我们相信自己能行，就一定有欣赏我们的人出现。不要为自己的外貌而自卑，也不要理那些嘲笑你的人。要记得勇敢、自信、友好，能让你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下面的故事是几位美国的大朋友给我们写的，他们是凯瑟琳·杰克逊、拜伦·杰克逊和古斯塔夫·滕格伦，是由早尼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刚林童书馆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塔耳朵，下面给你讲的故事是 《小金色童书》小象苏琪。 哎呀哎呀哎呀，一只小象穿过丛林，它快活地跳着舞，一二三踢，它觉得自己跳得棒极了。可是当它跳起一二三，大脚跺得嗡嗡响，当它踢起腿，不是踢断一棵大树，就是踢倒一片草丛。 怎么会是这样？哎呀， 小象就这么一边走一边跳舞，结果背后他走过的路全都被踩得乱七八糟了。直到一只鹦鹉飞过来挡住了他的路。 哎哎，你为什么要踩坏这些丛林呢？ 这只鹦鹉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只大象呢。他又问， 还有，你到底是谁呀？ 这时候，小象回答鹦鹉： 我也说不好，我一直一个人住，我会跳舞，我会踢腿，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苏琪。这个名字很好听，对吧？跟我很配，你说呢？ 没准儿。不过，说的配得上你的好名字，我还真想了一个。比如说啊，你的耳朵那么大，你的鼻子那么长，你的皮肤那么的差，又黑又粗糙，哎，真应该叫你丑八怪。 啊！小象苏琪听了鹦鹉的话，很难过，他叹了口气，转身看了看自己背上的皮肤，确实皱皱巴巴的。 我真想变得漂亮点儿，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变得更漂亮点儿。 鹦鹉想了想，回答他说： 我可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还没见过一只跟你一样的动物。 丑小象开始想让自己变得漂亮了，他努力让自己的皮肤变得很光滑，他用长鼻子把自己全身从上到下搓了一遍，可是一点用也没有。他还试着把腿上的皱纹都拉平了， 把我这些皮肤往上提一提，我看看能不能好看点。哎呦，怎么回事，一放手他又变得皱皱巴巴的。 哎，丑小象很失望，鹦鹉没礼貌的嘲笑让他更伤心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老虎走了过来，它长得很漂亮。哇，它的毛又顺又亮，皮肤简直好的不像话。于是丑小象冲到老虎面前问他说， 老虎先生你好，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好啊？刚才鹦鹉说我的皮肤又黑又粗糙，我真的很想我的皮肤像你一样那么漂亮。 老虎对这只丑小象的烦恼才不在意呢，但是他听丑小象说自己漂亮倒是很高兴。老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还觉得自己的肚子好像有点饿了。 我的皮肤一直都是这么好，也许是因为我经常做运动吧。不过如果你不喜欢做运动，我很乐意帮你把这些难看的皮肤给吃掉。 小象赶紧喊了起来， 不，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老虎先生，我喜欢运动啊，不信你看我跑得多快呀。 丑小象撒开四条腿，很快就跑得没影了。丑小象跑远了，他呀来到河边上，翻了个跟头，又打了个滚儿。他直立着走了一会儿，又倒立着走了一会儿。他在小河边伸出长鼻子放进水里，他想要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桶水，可没想到他又碰见了鹦鹉。这一次那只鹦鹉笑得更厉害了。丑小象叹了口气说， 我刚刚试过运动法，可是我现在实在没有任何的好主意了。 你可以学学鳄鱼，鳄鱼你知道吗，也许像他们一样泡在水里就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绷。 丑小象听他这么说，就咚咚咚地走进了小河里。但是他刚进到河水里，皮肤还没来得及变紧，就有一条凶恶的大鳄鱼游了过来。他张开大嘴，猛地一口丑小象苏琪的耳朵咬了过去。丑小象吓得赶紧逃上岸，他心里害怕极了， 吓死我了，我还是找个地方躲起来吧，最好黑黑的，这样别人就看不见我的丑样子了。我看我躲到哪儿合适呢，那边有个山洞。 丑小象找啊找啊，找了一个又黑又深的洞。丑小象不喜欢这个洞，可是这个洞很黑，别人看不见。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咚咚咚走进了洞里。突然洞外 传来了一阵可怕的叫声。丑小象偷偷地走到洞口一看，一只大狮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饿死我了，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那只瘦的竟是骨头的羚羊不算，那只小不点猴子也不算，嚼不动的水牛不能算，剩下的两只小乌龟就更不算什么了。剥掉它们的壳，还没有两块肉，真的饿死我了。我真的饿得能吃下一头大象。 狮子不停地吼叫着，他离丑小象的洞越来越近了。丑小象心想， 完蛋了，完蛋了，我身上那些丑东西也要跟着完蛋了。 他想到这儿就发出了最后的大叫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树林的深处也响起了一片可怕的跺脚的声音。一大群皮肤皱皱巴巴的灰色大象从丛林里走出来了。他们赶过来救苏琪了。 天哪，他们是来救我的，太好了。 那只饿极了的狮子被吓得跳起来，转身逃跑了。 不会吧，怎么会有这么多大象啊，我得赶紧跑。 丑小象从洞里慢慢地走出来，他看见所有的大象都在冲他微笑呢。这个时候，丑小象觉得他们是自己见过的最美丽的动物了。 我真想像你们一样。 会的，会的，哈哈，你已经是一头漂亮的小象了。 苏琪听了真是高兴极了，他又开始跳起舞来。一二三，他跳着舞走进丛林，身后还跟着一群勇敢的友好的大象朋友。爱嘲笑人的鹦鹉看见了他们跳舞，可是这次啊，笨鹦鹉再也笑不出来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塔尔多，你画的这是什么呀？ 方块， 一点儿也不方嘛。我给你画一个。 怎么画？怎么画？你画，你画。 我跟你讲，画正方形最重要的就是，正方形的四个边儿得一样长。 是的，是的。注意角度， 坏，画 九十度了， 画扁了。 有办法 啊！ 拿我的魔方放在纸上，绕一圈 就可以了。 对。 哎呀，你的魔方太大了，还有小点的方的东西吗？ 小一点呢？我的橡皮。 你的橡皮不错不错。 对。 哎呀，这个有点太小。再大一点。想起来了。 什么？ 咱们桌子上放那个烟灰缸是方的。 还有我的杯子底下也是个方的。 还有茶杯垫儿也是方的。 对呀， 哦，你看吧，哦，墙上的瓷砖也是方的， 地上的地板块也是方的， 哦，楼顶上的电灯也是方的。 哎，我们的门和窗户好像都是方的。 哎，你的眼镜也换了一个方的。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个方的眼镜，我就觉得很奇怪呀。 嗯，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真是方形的啊。 嗯， 比如说冰箱门， 比如说床单， 比如说电视机， 比如说洗衣机。哎呀，正方长方都算方 的，都是方。嗯，比如说谁谁谁的大脑袋也是方方的。 不准这么说。 好吧， 已经有很多人都说我的脑袋长得太方了。 我可没说你哦。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在学校里边看到了好多蚂蚁，他对老师说： 老师快看，这里有很多蚂蚁。 这位老师是教英语的，决定因地制宜地教一下呱呱，就问呱呱说：呱呱，蚂蚁怎么说呀？呱呱一下子愣在那儿了，他愣了一会儿回答老师说： 他们什么也没说呀。 昨天晚上，呱呱正和爸爸看着电视上边消防类的节目，忽然呱呱转过头看着爸爸问道： 爸爸，火警号码是什么呀？ 老爸可高兴了，这下总算可以显显老爸的本领了，他很高兴地说：哼，119呗。 那美国的呢？ 911咯。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可能大概是因为外国人哈，他们总是把信儿放在后头。周末的时候，妈妈带着呱呱去喝喜酒，回来的途中，呱呱问妈妈说： 妈妈，人生为什么会苦呢？ 哎呦，妈妈心想，最近呱呱作业常常没写，被我处罚，所有的娱乐活动都被禁止，是不是她觉得人生毫无乐趣呀？于是妈妈赶紧开导开导她，所以妈妈就对她说：哈哈，儿子，你还小，你现在的工作就是把书读好，回家作业做完，那你就可以高高兴兴的打球、看电视、玩电脑，是不是？人生，你的人生怎么会苦呢？呱呱听了妈妈的话，马上对妈妈说： 妈妈，你在说什么？我是说酒席上那道人参鸡的人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首师大幼儿园的王雨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白兔。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小白兔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